深深的变改，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天与白白 baby。 咖啡烘焙两块冰一冰，但谈笑说一杯微笑起来的每个音，春天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红尘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找回温暖，深呼吸把嫉妒拉得忘不清晰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。像你这次的猫你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。 Dreams of me and you。 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。一开始就是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走起的短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你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远远西边地平线，我拉长的影子又走徘徊寂寞之间。回忆虽然愚昧，我却无法不去面对，因为我还不习惯没有你的任何一天。对我来说也是安慰，曾为了你这样的醉，醉在你一笑之间，从没有谁，再没有谁感染我如此强烈。自你远飞，我才发现自己如此渺小，一点一点，从没有谁，再没有谁竟然我。如此的诋毁，没有谁，没有 声亲爱的，拼命的藏好激动，轻轻的软软的，我心跳激动，爱情的魔力好像躲过火势的微风，灼烫的灵魂火火红红。我在等，我在说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，爱我超越时空。爱情来势汹汹，当你给我一声亲爱的，我的心有一点的颤动，凉凉的白白的，像树荫摇动，也许是爱情来来回回在心里触动，把一生去爱你也不轻松。我在听，我在说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，爱我超越时空。不再虚空，只有你给我生命，我的天空你的天空拼在一起已经没有隔空。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一生亲爱的，我的心你的心一起盛开的，天长地久的爱情，只因你给我好好感受。感动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，爱我超越时空。 过去，但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。在某个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，也会刺痛我的心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，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。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。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，那些眼泪和小雨，你真的已不在意。慢慢轻轻地喊着，曾经爱你，永远爱你。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某个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，也会刺痛我的心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，就快看不到你的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。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。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，那些眼泪和小雨，你真的已不在意。慢慢轻轻地喊着，曾经爱你，永远爱你。背影轻声说，我爱你。 是谁见到我的爱，在阳光还没醒来，灰色的云在窗外，你的心还没打开，嘲笑门外的姿态，这一秒就要飞。 自己心态，眼睁睁看你走开，就是不让泪掉下来啊，连自己都该遗忘。一个告别无声歌唱，一种姿态，对不甜美的完整表白啊，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是最夸张一点讯号都没有收集，让你成长。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I don't wanna lose you, 把门关上第一场雪夜就狂飙，这一场是挥洒的重游，心情没有气象预报，把我困在雪的城堡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我只能够不断听到我的心会一秒秒 爱你要先学会心碎，我害怕没有你日子失去光辉，专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，爱情的继续让人觉得好累，你爱过谁，为谁流过泪，为他说过带走未实现的诺言，有没有后悔，想不想说抱歉，如果有机会，愿不愿重来一回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条路。 为谁流过泪，为他说过赶走你痴情的诺言，有没有后悔，想不想说抱歉，如果有机会愿不愿重来一回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条路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没有泪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祝福。 女协警员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过斑马线，送孩子过马路到学校门口，在这个时间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。千警百校互为天使行动，让学校附近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。护学岗的女协警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，孩子安全，家长放心，行人安心。 警卫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